离他远点儿，左右不过几十年的时间，等上一等。 我找了这么多年，我等不下去了。你就算不给我，我也要日日绊他，夜夜缠他，捡他寿命，夺他的命，将他拖下这阴曹地府。不管是生还是死，他只能是我的。 松叶桃撞在桌角上，血淋淋的，他嗤笑起来，干脆一次与他坦白个清楚。 是我告诉他们的，谁让他不知天高地厚去惹日本人，我还亲自带他们去刨了坑，尸骨全堆在那里，云斩一个也别想跑。雷斩抓了一个日本娘们和两个崽子送上云斩，何家那几个没用的居然把他们给放了，老子追上去全给杀了。你知道那几个是谁的人吗？啊，他们是田中久治的弟媳和侄儿。人是他们抓来的，死在路上，给他们100张嘴都说不清楚。 宋金桃看着他这副丑陋的嘴脸，拔枪就要打他。 小鬼子， 舌头里真的在说话。 小鬼子从雷寨打上来，来捉我们寨门了。 啊，不可能啊，他们就是路过呀，他答应过我的。对，肯定是路过，是我去看看。 这个时候你还信那帮畜生的话？你给我老实待在这儿，等会儿再给你算账。 宋青桃气得发抖，持枪往寨门走。 狗日的，敢爬到姑奶奶头上！ 松叶翻爬起身，追了上去。 等等，有误会，一定是有误会。你让我去跟他们说，你别冲动。 窝囊废，滚！ 他们是有武装的，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，混了很多军人在里面。你不能跟他们起冲突，我们打不过的。你就让他们过去，他们找的是何家，跟我们没关系。 宋青桃被他抱着腿走不了，抽楚刀冲他肩狠插了进去。 狗汉奸，你给我放开！我宋家人即便战死，也不与外界低头。 站住，青桃，宋青桃！ 寨门紧闭，宋青桃三两下上了瞭望台。寨外的日本人并不多，有的身着武士服，配着刀。有的穿着老百姓的衣服，拿着枪，他火冒三丈地看着他们。 小日本，来你姑奶奶地盘找死吗？哪个是狗屁天什么治？ 领头的日本武士骑在马上，穿着蓝灰色武士服，头顶的小辫子扎了红绳，朝宋青桃微笑。 这是宋大小姐吧？你好，我叫田中次郎，田中久治是我的哥哥。不要紧张，我们是朋友。 谁跟你们是朋友？我呸！识相的赶紧滚下山，想过清寨，除非跨过你姑奶奶的尸体。 宋大小姐，你最好乖乖放行，我不为难你们。 为难？你倒是为难一个试试。雷寨那帮没用的守不住门，姑奶奶可不是吃素的。 宋叶踉踉跄跄地跑上来，见宋青桃口无遮拦，急得冲田中次郎俯身道歉。 太君，你听我说呀，我们大小姐脾气暴，说话不过脑子，她不是这个意思呀，您千万别当真啊，别当真，有事儿好商量啊。 宋青桃拧住他的衣领，直接把人从瞭望台推了下去，一枪打在他的后背上。 任你娘的日本主子去吧，要打就打，废什么话。 夜里云寨死了100多人，不仅是年轻男人，连老弱妇孺都难逃死守，全都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迷晕暗杀。雷寨被日本人占了，何方人手不足，过不去，只能抄近道从水路上山。到云寨的时候，何长辉正在大殿里抽大烟，何风一把夺过烟枪。 你怎么还有心思抽啊？ 何长辉眯着眼，扶着虎皮站起来。 最后一口。 陈蓉蓉浑身是血，手指被切掉了两根，寨里的大夫死了，他只能自己包扎。 哎呀，那帮狗娘养的哈，搞暗喜，把我们地形摸得一清二楚的。 何长辉从何峰手里拿回烟枪，浑浊的声音闷在喉咙。 小峰啊，寨里有鬼。 青寨打了起来，枪音在山谷回声荡荡。何峰领弟兄们带上家伙下去支援。宋青桃看到他来，心里高兴，嘴里却骂： 谁让你帮，给我滚。 何峰没理他，宋青桃又提过来： 小鬼子不多，枪倒是快，打完了抢过来，武器全归我青寨。 让开， 这是我的寨子，凭什么让我让？你给我让开。 何峰不想与他废话，看都不看他一眼。宋青桃盯着他吃笑： 二叔三叔叛逃了，宋叶那个狗汉奸通敌被我乱枪打死，现在青寨我做主，你的小肥肠呢？不敢出来了？遇到危险还不是我与你并肩作战，那个小贱货除了张开腿让你操还能干嘛？ 再废话我割了你的舌头，滚那边去的。 你 宋青桃咽下气，心甘情愿地去旁处架枪。